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到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欢迎各位再次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依然停留在 FM87.6。 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这是唐末诗人皮日休所写的一首《汴河怀古》当中的第二首啊。这首诗好像是在说，这个隋朝呢就是亡于运河啊，但其实我们都知道，隋朝并不是亡于运河本身啊，而是亡于它的暴政啊。而开凿大运河呢，这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当时隋朝对于全国的统治。那么今天我们说中国大运河，指的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是三段运河的合称啊。那么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也一直被视为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伟大标志性工程。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至今仍在延续使用的活态遗产啊，那么京杭大运河当中的北京段也是有着数量众多的文化遗迹和文化遗存。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一起叩问历史，共同了解一下运河文化。今天在我身边呢啊，还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专家老师啊，来自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老师，谭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谭老师是咱们老嘉宾了，那说的大家可能十多年以前听过一档文艺台的文艺广播的节目叫闲话京城，谭老师是常做嘉宾 是吧。我相信啊，咱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肯定有很多老听众啊，听到谭老师的声音都会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问好的，我们也等待一下。那么也提醒各位，今天我们大汉文化之门还是跟大家有这个互动环节啊，欢迎各位在上下半段呢都来啊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小奖品，仍然是啊为大家准备的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文《世说新语》和《蛇滑路》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好啊，今天把谭老师请来，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的运河文化哈。其实这个 问题是不是先说出来？ 也可以。对啊，小强先把问题给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啊，先抛出来吧。 好 啊，好让大家有一个 谭老师最后给咱们揭晓啊， 哎， 这是特别的，谭老师最擅长的一个。 嗯， 就说在这个通惠河开挖之前，开挖之后，通惠河开挖之后 啊， 说大运河的终点是在哪儿？ 哟，这问题好专业啊。 然后呢，其实我说这四个地儿可能大家就比较感觉还好吧。 嗯， 第一个是昌平的白福村，第二个是昆明湖，以前叫瓮山坡，第三个是积水潭，第四个是通州张家湾。 嗯， 大家可以选一下。 哎呀，我是蒙，我也不知道蒙哪个，这确实 或者选大家比较熟的吧。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小强老师先为我们准备了一段节目哈，这个是一段朗诵是吧？ 对对对， 就叫《话说运河》，这是谁来朗诵的呢？我们听听这个声音，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也请谭老师跟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这一段简短的朗诵。 仔细看一下中国地图， 这是山海关，万里长城从这里向西南方延伸到中国的腹地，高高低低途经7个省市自治区。 这是北京城， 京杭运河从这里伸向东南的大海之滨，深深浅浅，途经四个省两个市。 长城和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儿，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 请看，这长城是阳刚强劲的一撇，这运河呢，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 哎，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朗诵哈，我们就不把它听完了，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这个就是这个比喻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哈，因为这个他说了啊，长城运河正好组成一个人字啊。那么长城就是阳刚的一撇，运河是阴柔的一捺啊。咱今天 比较形象， 哎，咱今天不说这阳刚的一撇啊，哈哈，阳刚的一撇我们之前很多期节目都在讲了，今天咱们单说这阴柔的一捺啊，这一捺就特别有的可说，是吧？ 咱还只说这一捺的一小点儿， 哎，一小点 儿，北京段。 哎，对，当然了，我们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能够都讲完的，这里边的文化呀，包括故事啊，真是太博大了。咱们今天就是讲哪儿算哪儿，是吧？ 对对对。 哎，请谭老师先来给我们说说吧，这个 概括跟我们讲讲，就北京段这段这个大运河都有什么文化遗迹、文化遗存？ 对， 你这么简单说，概括的说。 嗯。 因为刚才啊提到这个大运河，大运河呢，我想先解释两个概念。刚才大运河，我怕有些听起来以后啊，他怎么把这个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他有的时候还不能混在一起，这是我自己理解啊。 嗯， 第一个呢，我们这次啊，2014年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中国大运河，是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第46项，好像是，我印象 对吧？46项文化遗产。遗产的名字就叫中国大运河 啊。 这中国大运河呢，全长多长？1001，大概的长度，这个公里数 啊。 这是我们世界作为遗产的大运河它的长度。 嗯。 另外呢，京杭大运河多长？这个我也查了一下，我现在手的我也怕说错了，但是我从概念记忆当中呢，大概是1797，大概是这个数， 嗯 啊，也可是1794，我大概是1790公里。它这个京杭大运河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这个大运河， 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那个倒长，这个短，短在什么地儿？就是它有一个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它有些属于它认定的文化遗产，认定了它作为，我就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认为这个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点。 嗯， 那再退回来，咱再说北京，在这个 北京就更短了， 在这个1011这个大运河里边，那个北京的文化遗产点呢，它占的遗产点，我自己感觉呢还是很有分量，也很重。 对 啊，他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他对整个遗产点的分析和计数。 嗯， 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作为北京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点，现在粗略统计至少有40项。 嚯， 40项， 至少有40项。 嗯， 这40项 可以做40期节目。 40项呢，其中他这样就是这么分的。 嗯， 一个就是水工项目。 啊， 也就通常我们说的叫水利工程的遗产，水利工程遗产呢，又就包括了河道、水源、水利工程的具体设施。这设施肯定包括闸呀，另外还有航运工程的设施，包括桥。 嗯， 这些呢都算在一起，我也可以说呢，就算非不可移动的。物质遗产，那么40项，另外还有一些非遗项目，我不在我这个统计范围之内。那么就这些项目来说，那么也确实体现大运河北京段它的文化的厚重。像这个分段呢，其中比如说像河道，北京的河道有几种，那可能我们了解最多的，或者在无论在北京，在整个大运河段， 整个在大运河这个河流上，还有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分量上，我觉得通惠河占的分量还是挺重。 嗯 啊，通惠河，再有呢，围绕着通惠河还有一些原来废弃的一些旧的通惠河河道，比如说玉河河道， 玉河啊， 比如说玉河，再有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在都能叫上名的，比如说灞河。比如说南长河，比如说白河，这些呢都算在这个河段遗产里边，都算在河山遗产里边。那如果讲起来呢，就非常之多了。 嗯， 我觉得谭老师概括的讲了这些之后， 挺好，就是先厘清一个大的框架，一个概念啊。这个通惠河呀，这个尤其是咱们北京电台啊，咱们主持人啊，几乎天天上班都走通惠河北渡。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是吧？ 对， 这个通惠河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咱们运河文化一个遗迹遗存啊，特别还进入到咱们说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遗产的名录啊。 对对对对对， 另外这个通惠河呢，它围绕这个大运河呢，它有河道，那河道的周边呢，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可能我们拎出来一块儿，就他的要故事，他的那大家感兴趣的点呀，就非常之多。 那您就是先说，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啊，您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在开车在通惠河北路上，是吧？没到建国门这一段，是吧？就是国贸这一段，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遗存呢？啊，能注意一下呢？ 他是这样啊，那个你讲这故事，你比如说，咱就从历史上，咱先捋一下， 可以， 捋一下，因为我学历史又搞历史，然后今天又说历史文化，咱从历史上开始说。 好， 一般呢，咱们通常说这个定义，大运河北京段多长？一般说是82公里。 啊， 82公里，这公啊82公里怎么来的？ 嗯， 其实还是有故事。 嗯 啊，这就说呢。那这北京段那个源头在什么地儿？本来是应该是一会儿讲，那我现在就得拎出来讲。一般的我们说这个从水的源头算， 对， 是从昌平的白福泉，从昌平的白福泉。 但是我们题目是通惠河开挖之后，您这个源头可能跟我们答案就不太一样了。 一样，一样，这个河是谁挖的？我要讲这故事啊，这个谁挖的？ 您说， 元代郭守敬。 哦、 当时他主持挖的，主持挖以后呢，他当时找水，当时元大都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这水的问题怎么解决？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就四处找水，发现这水啊，最好的源头就是昌平的白福泉，从白福泉他要引水，白福泉引到哪儿，他就要开凿河呀，这河的名称，最早的名称呢，叫通惠河，一直从白福泉一直到刚才那个您说的开车走这条通惠河这条路一直到张家湾这个长度多长郭守敬自己量了一下是164里又104步 按步 很按步，他这个里再加步，正好核算到现在是82公里左右，所以通惠河的长度，那个时候一说是长度，那么就是82公里，或者说叫有人又说是就是和我那个配上，因为是164步嘛，然后82公里左右，这加起来以后就是这个数，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您说了，你这个通惠河，我说和我这个通惠河怎么不一样？ 不一样， 有故事，有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呢？首先就说当时这开凿以后，谁主持？郭守敬，当时这名字谁起的？当时，元朝的忽必烈皇帝忽必烈皇帝怎么起的名？当时这河通和开凿通了以后呢，他就站在这后门桥，现在的后门桥上。待会儿我还要讲到万宁桥。 对， 他就站在这万宁桥上。 后门桥，对。 看见这个整个的河通了以后，当时历史记载叫竹炉碧水。当时船那竹炉船就是舟字旁一个这个我 就是船跟船帆的感觉， 整个船帆把这水盖住了，盖住以后这个 忽必烈这皇帝啊，大悦，历史书记载大悦， 太高兴了， 高兴亲自命名， 嗯， 这条河叫通惠河， 嗯， 那么通惠河是从哪开始？源头， 嗯， 白富泉， 嗯， 通惠河的源头是白富泉， 名字就是白富泉， 嗯， 名字就是通惠河， 通惠河，嗯， 通惠河，刚才这个朋友说了，你说这个通惠河怎么和我们现在这个通惠河概念不一样了呢？ 嗯， 历史又有一段， 嗯。 到了明代以后啊，这个河流呢，原来是整个大运河的船只一直可以到积水潭， 嗯 啊， 一直到积水潭。到了明代以后，它整个把这个进入积水潭的河道给改了，它在把这个整个它那个内城里边的皇城， 嗯， 它修了皇城，北边、东边，它都。修了城，整个把这河道给堵了。 嗯， 堵了以后呢，船就到不了积水潭了。 嗯， 这时候这通惠河呢，那只能船到了这个， 东便门吗？还是到哪？ 到了皇城根 啊，皇城根。 后来呢，再也走不了了。最后这个运， 嗯， 所谓那个漕运的船只， 嗯， 只能到东便门 啊， 嗯，到大通桥下边。 嗯， 所以以后前边这段河呢， 就全走不 了。 不通了以后就不叫通惠， 嗯， 不叫这个通惠河了，嗯，所以以后这个通惠河的基本概念， 嗯， 就变成了从大通桥， 嗯， 就是通便门， 哦，通便门 一直， 嗯， 到刚才提到的张家湾， 嗯嗯嗯， 这段河 就又就是新的这个明代时候那时候的通惠河， 称为通惠河了， 通惠河这名字还有不同的这个阶段， 啊，也有不同的叫法， 嗯， 所以以后呢。 嗯， 所以也牵扯到那么世界文化遗产呢，他把这个内城这个通惠河又有些呢，他， 嗯， 在遗产段里边又增加一些新的名字，比如说南长河 啊， 长的通常说 长 河，长河， 啊， 对长河， 玉河故道， 嗯， 也都画在这个。遗产点里边， 玉河等于就是这皇城围绕皇城那个， 原来就是皇城， 就皇城那个河，对，嗯， 啊，他废弃那段， 对， 嗯， 叫玉河。那实际上在元代这条河呢，就是164里又104步，这些 都是通的，当时都是啊，都是通走的， 啊，所以这些呢都算遗产点。 嗯， 都算 是。就是我听就看资料，就说这个白福泉当时特别特别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泉水甘甜，然后还很好打，好像说打不了几米，这泉水就涌上来了。当时水怎么那么大呢？我觉得好像北京现在一说都缺水城市，以前北京水原来这么厉害，这么大吗？ 嗯， 又有故事 哦。 您说啊，您说，蔡老师说， 当时啊，元大都设计的时候，总设计师刘秉忠， 嗯， 设计完了这个大都城以后啊。当时主要还是解决水的问题， 嗯， 水源问题怎么解决？当时还是郭守敬就开始找水，找水以后找的水就是他觉得白富泉的水，就刚才就您提到的， 嗯， 水非常丰沛， 嗯， 而且呢周边呢还有相应的一些泉眼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着水， 嗯， 啊，但是郭守敬呢他能不能直接从昌平白富泉把水引到大都城了， 嗯， 当然觉得不行， 嗯 嗯， 这海拔的和这个大都城的海拔呀不合适， 嗯， 另外光引那儿的水解决不了大， 是不是说白福泉的低一点，城里反而要高一点，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啊啊啊，那是， 啊，它是要光引那儿的水， 嗯， 也解决不了大都城的水源问题啊， 哦， 这时候就体现出这郭守敬的大智慧了， 嗯， 他呢， 嗯， 就开始把这个白富泉的水集中起来以后， 嗯， 向西引， 嗯， 一直， 哦， 啊引到西山， 嗯， 把整个周边能够冒水的泉它都集中起 来 ，都汇聚起来以后， 嗯， 开凿了一条当时叫白福堰， 哦， 将当时叫白福堰，实际上它的走向啊就是现在的精密引水渠往西边引，现在这个基本上精密引水渠的走向和郭守敬那个走，他发掘的白富堰的走向一样，他就把这水一直引到了西山。但当时西山的泉水是非常丰沛，非常丰沛。他又把这个西山的水集中起来，又接着往下引，一直引到当时 昆明湖，那时候叫瓮山泊、 嗯、 又从沿着瓮山泊走下来，一直走这个长河，一直引到紫竹院的紫竹湖、 嗯、 又引下来、 嗯、 那么这些都是当时啊郭守敬的创举，那么他沿途这些点都成了很重要的大运河的文化遗产点。 嗯 啊， 嗯，所以其实当时呢是时政的需要，对吧？你这北京城的这个是必须得有水啊。 所以刚才就提到卫生部正直接引这水集中下来， 不够。 另外集中下来以后，他也不能啊，他想过这条，其中有一条沙，有沙河 啊， 还有清河。都是比较低， 嗯， 他也不能直接一过了以后，那洼地也水就走了，也还能进不了那个城，所以 不能解决城里的问题 啊，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嗯， 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啊。 所以我觉得谭老师刚才也给他解释了，这党的这个源头应该就是这个白富全是对的， 白富全 A 是对的啊。 那咱们这个等于是说了这个源头，但是咱们还没说终点呢，是吧？ 对对对， 咱们的题目是终点啊，咱就把终点给这个答案给，正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吧。通惠河开挖之后，大运河的终点是在哪儿呢？四个选项啊，您的这个题目是终点 啊， 是吧？终点四个选项， 对， 一就是昌平的白富村，二是昆明湖，三是积水潭，四是张家湾啊。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呢，刚才我说了很多呢，说到白富泉，但是作为大运河的终点，不是白富泉，只是水源的终点， 对，水源的终点。 当时的终点呢，应该是积水潭， 积水潭， 应该是积水潭。 嗯， 那么它这个故事呢，应该也很多了，是吧？因为源源不断的这种大运河的物资运到大都城，在这儿呢卸载，那基本上的就。再往上，在别的地儿呢，他就去不了，他就是运河所达不到了。我们说运河的这个终点，是积水潭。 积水潭， 那答积水潭的朋友都对了，等于是。 哎， 白富泉等于是我们设置了一个小的烟雾。 好啊，这个，哎，我想问一句啊，咱们这个高粱河是在哪儿啊？啊，高粱河，高粱河的命名是怎么命名的呢？咱们这个请谭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这高粱河呢是这样。那现在呢我们从动物园往北，就北京展览馆往北看有一条河道。这条河道呢就是原来的旧的高粱河。现在呢有名称还在，有个高粱桥，现在还在。历史上比如说有过什么高粱桥之战呀，影响也很大。倒是高粱河在北京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它基本上也是从西山引下来这个水走的，进入大都城，进入到明清北京城很重要的水道。 高粱赶水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传说。 哎， 现在没时间，咱下半期再说。还是 对了，咱们下半期再说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一段北京琴书啊，关学增老先生演唱的啊，演绎的这一段高粱赶水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拉锯上水车推水头顶尾，五筐单土四盘龙，到处里是木架。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中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北京的水，这个水啊是阴柔的一捺啊，准确的说是运河是阴柔的一捺。那么刚才上半段呢，跟二位老师我们聊了聊啊，通惠河，今天的通惠河跟古代的通惠河是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古代通惠河还有它那么复杂的一段演变的历史啊。好，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老师，您好，谭老师。 哎，各位朋友好。 嗯，今天我觉得就是谭老师一来，我们显得节目时间特别短啊， 对，很快就过 去 了。刚才上半期其实还有一点想，本来谭老师想跟我们讲，就是一个是玉泉山的玉泉水， 对， 还有一个是那个万寿寺啊， 对， 咱们先说说这玉泉山的水，好像当时这个特意给扣过去了，是怕说不完哈。 对，赶紧请谭老师给我们说说啊，谭老师对这段非常的有兴趣哈，来给我们讲讲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嗯， 关键的都知道玉泉山的水好， 嗯， 怎么好？ 嗯。怎么好法？ 乾隆爷拿等子撑出来的。 等子什么叫等子？跟点点 过去的就是拿秤腰出来的 啊，秤腰出来的， 拿秤腰出来的。 哇 啊，所以原来 水怎么腰啊？ 对呀， 啊，就是啊，都说玉泉山的水好啊。当时呢，有人说不一定。你比如说呢，天下好水，济南珍珠泉的泉水， 嗯， 那个苏州的虎跑泉的水也好， 嗯， 最后乾隆爷说，干脆把他们的水啊都拿来， 嗯， 都拿了以后呢，就用当时的也可能是斗啊， 嗯， 量了一下， 嗯， 他认为呢，什么样的水清， 啊、哦， 杂质少， 对， 那就是好水， 对， 最后一称不要紧， 嗯， 整个一称的比重，当时历载历史这么记载的， 嗯， 当时呢，他是让内务部制银斗测量，斗是拿银制的银斗测量， 嗯、 结果是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 嗯。 长江金山水是一两三厘、 嗯、 惠山湖宝泉水是一两四厘，平山一两六厘，最后量来量去呢，只有玉泉山的水、 嗯、 最清，所以、 哦、 乾隆爷专门立这个碑、嗯、天下第一泉， 天下第一泉， 这样这么来的、 啊、 北京人对这个玉泉山的水好像也特别有这个、 啊、 这个吆喝还有吗？ 嗯，有， 我觉得就是长耳那什么，就是我记得好像以前说这个与北京的有著名的酸梅汤嘛，酸梅汤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玉泉山的水来做的， 没错啊。这酸梅汤它为什么这大家要喝这酸梅汤？因为这个水它不一般，是吧？来，咱们听听这一段，这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啊，这个 经常叫卖大王， 对，叫卖大王，哎，他的这样一段吆喝， 哎，玉泉山里水来，东直门的冰喝的嘴里凉了嗖嗖。给你要多来汤儿好喝呀， 哎，你 这一打开我特别有味道 啊，玉泉山的水，东直门的冰，是吧？所以这酸梅汤的好喝。 然后唐老师还跟我们说，当时好像有那个万寿寺那块还有很多， 就这个就是整个水从西边下来以后呢、 嗯、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点、 嗯、 作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厚重遗产点、嗯、我觉得到了万寿寺这块 嗯， 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影响。 嗯 啊、我是前一段时间啊带着一个画家，他要画大运河、 哦、 大运河到这以后呢，其中就觉得这个地儿啊，作为这个文化的几个寺庙周边的风景历史记载的很清楚。现在看的你比如说有万寿寺， 嗯， 延庆寺， 嗯， 再往过五塔寺，而且这整个的寺庙的建筑风格各有不同， 嗯， 有中国传统的寺庙，五塔寺不一样， 嗯， 从西边来的建筑啊。另外呢，紫竹禅林，这个咱们北京的朋友们几处都去过，紫竹院。再往那边呢，往南一看，能看见玲珑塔 啊， 嗯， 到 了动物园，100年以前那是农事试验场， 对， 再往前，再往前，清末当时啊也是很有名，当时的。行宫， 嗯， 其中我印象还有一个，也还有一个西式的一个中西合璧建筑，啊， 嗯， 叫唱官楼， 嗯， 唱官楼啊，对， 唱 官 楼 就在动物园后边， 动物园后边， 嗯， 啊，其中那儿，因为现在有些呢已经破费了，其中你比如说，像很可惜， 嗯， 你说延庆寺， 啊，延庆寺没有了，对， 这次呢，我们在历史文化遗产点的保护上。对这点、 嗯、 明确要对他进行保护。 嗯， 就这好也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挺好玩。 您、嗯、说啊， 其中呢，原来这个延庆，这个延庆寺上，其中这寺有两个，有一副对联很有意思。这上联写的是“月风月白风清，断然不语”，语是下雨的雨。当然风白月清，断然不语，那肯定下不了雨。 嗯， 然后后边下联是。天寒夜冷，必定成霜。 嗯， 哦、这么两个联儿，哎，有人看见这联儿，就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个赶考的学子， 嗯， 住在延庆寺，延庆寺半夜的时候呢，突然有人敲门， 嗯， 他就从那门缝一看，妙龄女子， 嗯， 就不要这么风清，这么。大晚上来这么个妙龄女子，怎么回事？ 嗯， 她呢，她就干脆啊，我先考考她。这个敲门呢还要进来， 嗯， 最后呢，她就说，你可以进来，但是我给你出个上联，你如果把下联对上，你可以进来。 嗯， 当时她就提了这么一个下联是：月白风清，断然不语。 嗯。 语谐音，我不能让你进来，不与你进来。 嗯， 那个妙龄女子没打磕巴，立刻对上下联， 嗯， 是天寒夜冷，必定成霜。 嗯，成双又是一个， 成双，必定要 成双， 这个、 我得进来 啊，把这个 嗯 赶考的学子吓一跳，一看这不是凡人， 嗯， 一出门就要登山， 嗯， 看看到底，哎，一出门， 嗯， 没了 啊 啊，这个后来这个故事一直在流传， 嗯， 好多老北京都知道这段故事， 嗯、 然后最后呢，这段联儿也写在了这个庙的。什么位置啊、 哦嗯？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啊、 哦！再往旁边还有一个，当时很著名的大运河的一条河道，有个闸， 嗯、 那就是广元闸、 嗯、 啊，广元闸， 广元闸、 嗯， 广元闸旁边还有一个很著名的， 有龙王庙，嗯， 龙王庙， 对、 嗯， 这个龙王庙据说非这供奉的龙王爷。非常 灵 验， 灵验 过去的在旧北京 传说 嘛、 这个、 啊，嗯，腊月二十三那个灶王爷升天的时候，那儿啊，这个是供奉 啊，还供奉灶 王 爷， 灶 王 爷， 灶王爷啊， 这个就比较特殊啊， 都去到那儿去供奉， 嗯， 上天言好事， 嗯， 所以那个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龙王庙现在已经恢复了，而且也标。它作为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是区级，也可能是市级的，我记不清楚了。 嗯，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嗯、 也在我们大运河的遗产点上、 嗯，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嗯， 可以，我觉得 这个 去看一看、 啊， 这个真是谭老师咱们介绍这些地方，我觉得特别值得去看。 这个龙王 典故的，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你看这大伙儿吧，这龙王庙就不少，就是都特别常见啊。可是你这龙王在这个传说故事当中，基本上不是好形象。是吧？孙悟空也是对付这龙王，哪吒他也是闹海，是吧？这高粱斩水也是跟这龙王有关啊，这很有意思哈。 我发现咱们好像是下半期的问题还没有出， 还没出啊？对啊，咱们这个小强老师把下半段的问题给我们， 这个就跟通州有关，咱最后一定要说到通州啊。 嗯， 说通州啊，这个大运河北京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码头是张家湾，然后我想问张家湾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是谁命名的、 哦、嗯 啊，是因为什么来命名的， 嗯， 第一个说是姓张的人是多的这样一个地方、 哦、 第二个是一个姓张的，因为一个姓张的官员、 嗯、 第三个是因为一个姓张的财主，第四个是因为一个姓张的小女孩， 哦，那这个、 他张家湾肯定跟张有关系，跟张有关系嘛， 啊、哦，看来您出这个题，这必须得懂得它背后的故事， 哎、 啊， 对， 这才能够答出来啊。 一个是姓张的人比较多的地方，再一个是姓张的官员、姓张的财主和姓张的小女孩， 嗯、 你可以选一个。 嗯，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答案啊。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这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啊，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谭老师啊，跟他讲就是沿着这个运河往下走哈，我觉得是不是万宁桥？刚才您说后门桥嘛，是特别重要一个节点哈。 嗯， 你给我们讲讲万宁桥这个，我觉得故事也特别多。 嗯，万宁桥好像曾经叫什么北京之根。是吧？是有这样 之源， 之源， 可以这么说吧？ 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嗯， 过去啊，就是传说里边有一个叫，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对 啊、 哦，这个好多老北京啊都知道这个所谓潭柘寺，大家都知道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嗯、 都这么说。潭柘寺门头沟很著名的寺庙， 嗯， 如果没去过的朋友，一定还要去，感觉不一样， 嗯、 感觉不一样。为什么火烧？因为这是庙啊，是咱们中国的土木结构，就怕火。 嗯、 那么我就说火烧它能，咱们就和也中国这种传统一样，我老说什么它就不什么，对吧？ 嗯、 啊， 对。 包括有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了，比如说那孩子。我就想留下这个孩子，我给他起的名儿最恶心的名儿， 就歪名好养， 狗事儿是吧？ 狗事儿 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啊！ 那么水淹北京城和这还不是一回事儿 哦、 嗯。据说呀，这个万宁桥上专门写了北京城 啊、哦，有三 个 字啊、嗯， 有三个字。但是这个字有三个字，我尽管是搞北京历史、做地方志研究的，我还真没见着这三个字， 嗯、 都那么说 啊、哦。 据说呢，水淹北京城这个三个字呀，是整个北京城的警戒线 啊、哦， 水位的警戒线、 嗯。 只要这个水把这个三个字一淹， 那 北京城就淹了， 北京城 水患来了， 是这么一个 这么来的、 哦、 啊，这个所以这个还是 有这么一个含义 啊、 嗯嗯、 啊。另外呢，据说是这个后门桥，也就说咱们的万宁桥下边啊， 嗯， 埋着一个老鼠， 嗯啊，对对对对对、 啊，都是这么说， 啊，对 说这个这儿埋着个老鼠，正阳桥底下埋了个 马啊， 而且都、啊、一直传说都这么说，这怎么来的呢？ 嗯、 有人说这个整个城市的设计有一条完整的中轴线， 对，中轴线， 这中轴线呢、嗯、是和子午线， 嗯， 重合， 嗯。 那么子午线这个线的点选在什么地儿？一般的很多人都说，那就是万宁桥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基点 啊、 嗯。这个基点呢，子它这个子鼠丑牛这个子鼠、 啊、所以是老鼠 子午、所以这个、这个老鼠就埋在这儿，这个点就在这儿。 嗯， 那马是午， 马是午， 嗯、 子午、相对 啊，这么来的 子午线就都是很。很重要的传说，如果老北京这些传说大家都听说过， 对对对。 另外我就觉得正好这个万宁桥啊，它正好在中轴线上，是作为它叫后门桥、 嗯、 正好出了皇城一座桥、 嗯、 所以它呢只要是 嗯 像这样一座桥呢，它一定是天桥、 嗯、 一定是皇帝走的桥， 必经之路是吧， 必经之路、 啊、 我刚才提到呢、 嗯、 这个通惠河命名就是忽必烈皇帝走到 就到这 后门桥上， 对对对， 最后我命名这条河， 嗯， 通惠河， 通惠河， 那也说明它、 嗯、是元朝 的 时候，元朝时候在天桥的，这后门桥， 嗯， 是啊， 嗯，等于命名通惠河就是在这个天桥上，就是这个万宁桥上啊，那它当然是重要了啊，好，那您刚才说了，其实咱们这个列入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啊，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叫文化遗存吧，其实还包括很多的我们说水利工程方面的 水闸， 水闸是吧？那您再给我们介说一说吧，是吧？ 说哪个呀？ 啊， 说二闸吧，离这电台比较近，庆丰闸，庆丰闸的故事， 您就说是庆丰闸。 嗯，庆丰闸应该说在整个我们搞这个历史啊搞资料，他就觉得这个闸呀特别有影响。 嗯， 有影响的是一个过去的游览圣地。 嗯， 是一个游览圣地。现在我们这公园开的很多了，那时候公园很少，所以那时候 对以前是都是皇家园林，这一般人根本就不能去进去的啊。 啊，真正老百姓享受的两个地儿 啊、 嗯，一个是庙会， 嗯， 再有。这北京就是这二闸， 嗯 啊，二闸呢，夏天有人在那儿游泳，特别是冬天呢，还有在那儿溜冰的， 嗯 啊、 哦、 啊，另外周边呢人聚多了，所以当时周边呢还有很多这个酒肆， 嗯， 还有一些什么游览 酒楼啊 啊。游览的那开的饭馆开的茶庄、 嗯、 在这他就招揽了很多名人，北京市的名人、 嗯嗯、 包括一般的市民也到这儿来游览、 嗯、 所以当时有水有周边的城市景观，所以呢是很让人觉得很值得留恋的地方。 嗯， 你给我们说两个比较著名的名人都谁到这儿来过。 嗯 嗯, 嗯 啊，我现在我记着好像是当时有些历史记载呢，当时你比如说， 我记得好像说曹雪芹，好像 当时你比如说当时呢，曹雪芹有他的一些好朋友、 嗯 啊，当时历史记载，你比如说他提到像敦敏、 嗯、 敦成、 嗯， 像这些呢、 嗯， 都经常在这儿游览、 嗯， 而且呢，当时在这儿呢饮酒赋诗，有些历史记载呢。也有他们留在这儿的一些记载。另外，我看到一些历史记载上还有一些，一些著作。你比如说像，郑钧的《天池偶闻》，他其中呢，就写了二闸的一些情况， 嗯、 这也很有名啊。他天着我们搞北京史、 嗯、 学北京史的，我记得就那这些书都 必须得看的啊， 必须 得 看 的。 嗯 啊，另外呢，还有像。像一些具体的一些记载， 这个嗯、 记载的，你像《天正文》记载，当时二闸叫青莲画舫，酒肆歌台，令人一在秦淮河上。 嗯，好像齐淮河一样。 嗯，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其实这个我们知道清朝也中晚期的时候吧，因为它那个漕运呢，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就是黄河河道它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就开始尝试海运，尤其是第一次尝试海运的时候，其实是成功了啊。成功之后，当时那个嘉庆皇上就说，就这一次，咱是冒险，后边就是这个海运还是暂时就没有使用啊？为什么呢？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漕运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链啊，在这个漕运它不仅仅是运粮，它因为这个粮道在这儿，水道在这儿，所以周围有很多的老百姓都靠这个来谋生的啊，它是特别怕破坏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经济啊，这样一个生态啊，所以说可以说这个运河文化，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北京来讲非常的重要，不仅为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留下了很多文化，当年那就是大家的这个可以说是生计所在啊，是吧？这个 是不是咱还得时间该让谭老师讲，咱把答案公布出来？ 对，咱这个 时间实在是 今天这运河的水就特别赶哈，咱们就说说张家湾吧，是吧？咱们这道题就是在张家湾， 对。张家湾是怎么命名的？ 这命名是 说着 啊， 听那个录音跟只能听近一点了，看来是。 这个录音是哪一段呢？ 这个国宝档案里边有一段介绍张家湾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那我们稍微听上两句吧， 听两句吧。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 哎，这个人好像已经出现了哈啊！来吧，唐老师跟我们说 说这个人 啊。 张家湾呢，就是他的命名的由来和张轩有关系， 是一个官员。 当时呢，他是一开始是千户侯，后来是万户侯，是个官员。和这个张轩这个官员相关，所以名字的是从。如果要是正确答案，用咱们来说，因为是一个姓张的官员， 对， 所以来。 对， 张家湾。 张家湾是一个很重要的码头的， 很重要的码头。 好吧啊，今天确实时间比较有限啊，这个谭老师确实是非常有热情，我们觉得就是好像这个节目时间特别短， 太短了。听谭老师讲，我觉得这就真不过瘾。 对啊，而且这个实话实说，今天这个小强老师给我准备了一段评书，我都没说上啊，刀亮斩水。我觉得咱们应该是这样啊，未来我们应该多设计一些节目啊，再次请谭老师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运河文化有太多值得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特别你看这个。其实今天我们看北京很多的高楼大厦啊，高楼林立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一方面是我们享受的现代文明，可是啊，我们现在特别注重对于这个我们说尤其是文化遗迹文化遗存的这样的保护，其实我们既行驶在每天我们既穿梭在现代文明之间，其实我们也徜徉在历史遗迹之间， 是 他们是并存的啊，只有这样，这才是我觉得才是今天北京应该有的样子啊。 说的真好。 我觉得以后咱们请谭老师可以按照咱们运河这个段一段一段来说， 哎， 因为只是浮光掠影，然后 主要是今天的是我一说就打不住， 确实也是运河文化的可说的东西 太 多 了，太丰富了。 好吧，咱们运河文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哈，咱们今天节目最后听一听吧，李健演唱的《什刹海》哈，《 什刹海》 这个下次我们有机会单说吧，《什刹海》这现在也是旅游胜地，甚至有时候人满为患啊，但是我们作为文化。遗存文化的这样一个亮点，以后我们专门拿出来时间来说啊。好，谢谢谭老师，谢谢小强老师。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上飘来熟悉的音乐，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23号至5月25号期间积分购